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六福珠宝爱英惠女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4月27日至5月13日，镶嵌 K 金货品满100元减15元，黄铂金工费半价，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FM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又是周末了，此刻我们听到的歌曲叫做《走廊里的手提箱》，歌曲中唱得很困扰，但是曲调呢却很轻松，选自音乐剧《艾维塔》。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因为是周末，所以今天带给你轻松的音乐和话题，我们来聊聊音乐剧。走廊里的手提箱，选自音乐剧《艾维塔》，也就是《贝隆夫人》。歌曲唱到了艾维塔的成长，歌词的大意就是不相信美梦成真，一切要靠自己的努力。 Call in 3 months time and I'll be fine. I know. Well, maybe not that fine, but I'll survive. 最后唱到我将何去何从，那我们现在听到的选自音乐剧《艾维塔》第一幕当中的片段。音乐剧《艾维塔》是以阿根廷传奇人物贝隆夫人的故事为题材，描述了一个女子如何从一位平凡少女成为了阿根廷第一夫人， 再成为影响整个拉丁美洲传奇女子的不凡经历。1978年6月21号，艾维塔在伦敦爱德华王子剧院首演，连演了2900场，获得了巨大成功。第一版的首演是由哈罗德·普林斯执导，以莲·佩姬主演。而后在1979年5月8号，艾维塔首次踏上了美国国土，作为洛杉矶第42届轻歌剧节的剧目，首演于洛杉矶多罗斯·齐安德勒帐篷剧院。而这部音乐剧在洛杉矶上演9周，在旧金山上演7周后搬迁到百老汇。1979年9月25号，这部音乐剧在纽约百老汇剧院上演，并且在这里连演了3年0.9个月，共1567场。艾维塔是阿根廷前总统胡安·贝隆的第二任妻子，她出身贫寒，却雄心勃勃，对未来充满憧憬。但在那个时代，她得付出许多代价。艾维塔从贫穷到富贵，到传奇，还有悲剧性的早逝故事，也融入了极大的戏剧性。它是一个很好的音乐剧创作题材。但是这部音乐剧《艾维塔》的成功并不只是因为创作题材好，还有成功的运作。其实在这部音乐剧首演前3年，这部音乐剧的作曲家，我们熟知的安德鲁·莱德·威伯，以及词作家 Dean Rice 在伦敦已经合作推出这部音乐剧的单曲《阿根廷不要为我哭泣》。而这首单曲的发行量在1976年10月前便高居伦敦歌曲排行榜的首位，所以就这首单曲来说，也早已具备改编成音乐剧的条件。而与此同时，也有导演想把这首歌改编成一部电影。而说到电影《艾维塔》，则是音乐剧之后的后话了。而电影版其实就是音乐剧的银幕版，依然是安德鲁·莱德·威伯与 Dean Rice 的共同创作。而电影版《贝隆夫人》的主演则是 Madonna。 来听这首歌吧，阿根廷不要为我哭泣。 It won't be easy, you'll think it's strange when I try to explain how I feel, that I still need your love after all that I've done. You won't beAll you will see is a girl you once knew, although she's dressed up to the nines at 6s and 7s with you. I had to let it happen, I had to change. Looking out of the window, staying out of the sun. So I chose freedom, running around, trying everything new, but nothing impressed me at all. I never expected. I kept my promise, don't keep your distance. And as for fortune, and as for fame, I never invited them in, though it seemed to the world they were all. They are illusions, they're not the solutions they promised to be. The answer was here all the time. I love you and hope you love me. I kept my promise. Don't keep your distance. Have I said too much? There's nothing more I can think of to say to you. But all you have to do is look at me to know that every word is true. Classical 到 musical 这中间并不矛盾。至于说音乐剧，在古典也流行这个节目里，我不知道有多少次讲过音乐剧。那今天呢，我们再继续来分享。音乐剧又叫做歌舞剧，是音乐、歌曲、舞蹈和对白结合的一种戏剧表演。那剧中有很多的幽默、讽刺、伤感、爱情、愤怒作为动人的组成部分。那与剧情本身呢，通过演员的语言、音乐和动作以及固定的演绎传达给观众。那可能有的朋友问，那这样说的话和歌剧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其实区别就是音乐剧经常运用一些不同类型的流行音乐以及流行音乐的乐器编制，而在音乐剧里面呢，可以容许出现没有音乐伴奏的对白。比起歌剧来，音乐剧算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了，而且在音乐剧当中也没有运用像歌剧一些传统，例如没有了宣叙调和咏叹调，歌唱的方法呢也不一定是美声唱法。但是音乐剧和歌剧的区分界限仍然有不少学者争议，例如像格诗温的波吉与贝斯，那就同时被称作歌剧、民谣歌剧还有音乐剧。还有一些音乐剧像悲惨世界是从头到尾都有音乐伴奏的，而一些轻歌剧却有对白，所以有时候界限也是模糊的，尤其是近现代当代的一些音乐剧和歌剧。好了，介绍了这么多，我们就来听一部模糊的作品吧。刚才提到的格诗温的《波吉与贝斯》，其中很有名的一段 Summertime 夏日时光，这首曲子其实也是被誉为当代爵士音乐的经典，改编成了很多版本。我现在带给你的是原汁原味的在歌剧或者说在这部音乐剧当中出现的 Summertime 的原来的场景。这个版本是来自于洛林马兹尔与克利夫兰交响乐团与合唱团演奏的版本。 Oh, 我想问，在这部歌剧当中的 Summertime 的版本是不是跟你的想象完全不一样呢？相信很多朋友听过了很多爵士乐改编的版本，但其实在这部音乐剧或者歌剧当中，它真实的唱段呢是在第一幕的开始的部分。伯吉与贝斯的故事发生在美国的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的一个叫鲶鱼巷的黑人居住区，这里的生存条件并不乐观。故事发生在夏日暴雨的前夕，空气中弥漫着非常潮湿炎热的气氛，于是波斯唱起了这首《夏日时光》。音乐中混杂着夏日暴雨前的黏腻闷热还有不安的情绪。在歌剧当中的原版展示的 Summertime， 我再为你带来的是爵士乐的改编版本。那我为你带来的也是最为经典的 Classical， 对，这样的爵士版本也可以称为 Classical， 路易斯·阿姆斯特朗与艾拉·费斯杰拉德的版本，小号演奏同样是路易斯·阿姆斯特朗。 face. You're gonna rise, I'm singing. Yes, you spread your wings and you take to the sky.Till that morning, there's nothing can harm you. Yes, when you're by me, standing by. 是不是你心中的 summertime 应该是这个样子？艾拉菲斯吉拉德真的有太好的乐感，这个版本的 summertime 没有夏天的那种黏腻感和闷热感，但是平添了些许忧愁。艾拉好像在用歌声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古老的悲伤故事，而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声音是那么有味道，无论是他的小号还是他的歌声。古典流行的上半时段，我不想结束在有些伤感的 summertime， 而是想为你带来这首欢快的 Dancing Queen， 选自音乐剧《妈妈咪呀》，其实也是阿巴乐队的经典歌曲。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在这个周末我们一起来听音乐剧。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此外，为了满足广大游客荡起双桨的美好愿望，北海公园新增了40条新式游船。陶然亭、紫竹院、玉渊潭、北海和中山等公园将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延长游船的营业时间。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3点和你一起唱，4点战马能量音乐，5点娱乐最王牌，晚7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今天我们来听 music 音乐剧。 这个开场是不是很有感觉？有一种大秀要登场的气氛。是的，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欢迎你的继续收听。今天是周末了，我带给你一个既轻松又古典的话题，那就是音乐剧。上半时段呢，我选择了几部音乐剧当中的经典唱段，像《艾维塔》，像既叫做歌剧又叫做音乐剧还叫做民谣歌剧的《波吉与贝斯》，还有《妈妈咪呀》。而下半时段的开场是什么呢？歌剧魅影，在这部音乐剧中，威伯运用了超现实手法和异化的声音做处理，这是他在音乐剧《猫》之后突破了传统审美标准的又一方面的尝试。这部音乐剧《歌剧魅影》可以说是一部折射后现代魅力的剧作， 首先他成功地改编了加勒通勒鲁原作小说，既保留了原著的风格，又使得更适合舞台演出。那除了剧作、音乐还有唱段之后呢，舞台美术起了很大作用。巧妙的戏中戏让观众徘徊于现实与虚幻之间，尤其是追逐幽灵的那一场戏，整个的剧院台上台下四面八方响起了幽灵的声音，使得观众置身其中，因为那句我在这里似乎就在他们的身边。而就在隔壁的包厢，而那幕吊灯突然坠落的戏也着实令气氛紧张刺激到了极点，前排观众的惊叫与台上的演员的呼声连成一片。那在这方面呢，舞台设计玛利亚·布琼森自然功不可没。歌剧魅影是根据巴黎歌剧院内发生的事件而创作的，那大量采用了古典乐的背景，又加上音乐剧，所以在音乐剧中又套上了歌剧，所以这部作品也真的体现了安德鲁·莱德威伯的创作功力。而歌剧魅影1986年10月9号在英国伦敦女王剧院首演，由迈克尔·克劳福和莎拉·布莱曼担任男女主角。而这部剧在全世界现在已经有16个制作版本。想当年莎拉·布莱曼还是安德鲁·莱德威伯妻子的时候，她优美的女高音给了威伯诸多的灵感，而莎拉·布莱曼也凭借着演出歌剧魅影使她戏里戏外成为了永远的克里斯汀。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段呢，是歌剧魅影的序曲，同时也是歌剧魅影幽灵的一个主题。而在全剧当中， All I Ask of You 作为爱的主题反复出现，拉乌尔与幽灵，拉乌尔也就是剧中克里斯汀的爱人，与幽灵对这首歌有不同的演绎，表现了他们各自对女主角克里斯汀不同的爱情。我们现在听到这一段是拉乌尔与克里斯汀所唱的这一段 All I Ask of You。 我们可以感受到拉乌尔对克里斯汀的爱是深情的、正常的。 No more talk of darkness, forget these wide-eyed feet. I'm here, nothing can harm you. My words will warm and calm you.Let me be your freedom. Let daylight dry your tears. I'm here with you, beside you, to guard you and to guide you. me be your light. You're safe, no one will find you. Your fears are far behind you. All I want is freedom, a world with no more light. And you always beside me, to hold me and to hide me. Then say, that's all I ask of you. Say you show me one love, one lifetime. See the world and I will follow you. Share it with me, each night, each morning.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在剧中 Lover 与恋人克里斯汀共同合唱的这一首《我对你所有的爱》，这个版本也是首演版本的。 Lover 的扮演者是 Steve Budden， 克里斯汀是莎拉布莱曼。接下来这个版本呢，来自于克里斯汀与幽灵版本的 All I Ask of You， 首演的幽灵扮演者是 Michael 克劳福德。刚才我在前面也说过，安德鲁·莱德韦伯把这首曲子融入了各种风格，而幽灵的扮演者演唱这首 All I Ask of You， 我觉得还有些迷幻摇滚的成分，来听。 Under your fine horses, be with them at the door. And soon you will be beside me. You'll guard me and you'll guide me. Song take wing, and now a